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集。那照片上是秦冉。秦冉素来不好接近，可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人很好，不像徐瑶光那种高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来看热闹的还是女生居多，男生也有，但除了乔生没人敢这么近，都远远地隔着两层人笑看着。现在要说网上的流量明星，妍希绝对算一个。作为实力歌手，她的长相放在那群只看脸的流量明星中也是鹤立鸡群，可他真正火的是5年奠定音乐圈的实力。5年出道开始，他的第一首歌就拿了华语奖，第二首歌继国内红过之后，在国外引起一阵潮流。他每年所出的专辑不多，作为一个专业歌手，他每年顶多出10首新歌，每首都是精华。他的风格多变，暗黑、摇滚、治愈、情歌、小清新，什么都唱。出道以来，他一共发了6本专辑，他的专辑大多都限量，一开售就直接被抢空。妍希的粉丝千千万万，可真正集齐了他所有专辑的粉丝没有多少，尤其早期的专辑基本上绝迹了。眼下林思然手中的纸箱里整整齐齐地摆着6本专辑，最重要的是这6本专辑上面还摆放着一个有着底座，上面是喇叭形状的奖杯。国内都知道，3个月前妍希拿了国际最高荣誉奖格莱美。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，妍希让微博服务器瘫痪了2个小时，国家台点名赞扬。国内拿到过这个奖的不超过5个人，他们都是老艺术家，当中还有音乐团队。妍希是第一个凭借他个人风格歌曲拿到了这个最高荣誉的。网上那么多人黑他长得像女生，黑他背后有金主，可是从来没有人黑过他的实力。这格莱美奖杯就是喇叭形状，微博上炒了基本上1个星期，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么一件事。沉寂了1分钟左右，夏飞指着那奖杯， 我操！ 乔生也清了清嗓子， 这是 秦冉也在疑惑，这几本专辑没这效果吧。他搁下书，稍稍歪了歪脑袋，就看到放在专辑上的奖杯。他无语了。我在网上找人定做的。秦冉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把奖杯拿下来，手指搭在喇叭上，沿着边缘敲着，说道，专辑是你的。他说完，人群也仿佛被戳破的气球，砰的一下炸开了。 是我老公的专辑吗？天哪，还有他的海报，我当时蹲点了2个小时都没有买到，竟然还是签名版的。哇，林思然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看一眼，就给我看一眼。 这些女同学也顾不得怕乔生了，把她挤到一边。直到上自习的铃声响了，这群女生还没有停下来。管纪律的男生喊了2声，见没有人理他，就摸摸鼻子又坐下了。坐在后门口的人眼睛盯着门外，教导主任来了好通风报信。等人都不关注自己了，秦冉才点开微信找出一个头像，面无表情地发了4个字过去。 脑子坏了。 班里基本上都在讨论专辑，一群女生叽叽喳喳的，就连男生也有人在小声讨论。吴言脸色不是很好，他也是这次的演讲比赛团队一员。眼下他拿着笔坐在后面写稿子查资料，周围的人却都在议论秦冉，议论专辑，议论妍希。 快点整理演讲资料了，过几天就要开始了。 有乔生在，他不敢得罪秦冉，只站起来说了一句， 林思然立马让秦冉帮他照顾好专辑，就拿着笔记本跟笔去后面讨论了。起身他又停下来， 冉冉你来不来？ 不用。 秦冉把手机扔到桌子上，还是那个回答， 你们写好，到时候我帮你们念就行。 教室后面无言听到这句话，撇了撇嘴，手中的笔捏得很紧。他微微抬头看了一眼拿着笔认真写字的徐瑶光，对方刚把目光从秦冉那里收回来，没有说话。无言更是郁闷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秦冉去校医室，陆兆颖不在校医室，程俊检查他的伤口，指尖有些发凉，纱布有些湿，他看了半晌冷笑道， 哼，你昨天拿手挖矿去了。 秦冉的手搁在桌子上，昨天恢复挺好的手又出血了，他也看了一眼，难怪挺疼的。 没，昨晚被室友撞到了。 无言端着一大盆水被来寝室看专辑的女生挤着，然后撞到他，他手撞到桌子上去了，还碰了水。程俊沉默半晌，不知道想什么。 你那身手，吃干饭的吧。 秦冉的手支在桌子上，看着他，难得没有顶嘴，反而笑了笑。这一幕挺眼熟的，小时候秦宇手上磕了破了，撅着嘴巴去找宁晴跟秦汉秋，宁晴两人虽然嘴上凶巴巴地骂着，但手上的动作却很轻，生怕弄疼秦宇。秦冉就吃着下巴笑，目光收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个棕色封皮包着的档案袋，上面只写了五个字，宁海712。他手顿了顿，脸上却若无其事。秦冉要回班级的时候，陆兆颖才拿着手机回来，看到秦冉，他挂断手中的电话，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又问了他的情况，才进校医室。一进去就看到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摆着带血的纱布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程俊，啧了一声， 秦小冉又被你骂了。 程俊收回目光，瞥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目光转到资料上，他抬手拿起，轻声开口， 712的案子我看了两遍，发现了几个疑点，他确实在场，只是资料被抹去了。 啊， 陆兆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程俊口中的他应该是秦冉，不知道充当的是什么角色。李爱荣中午布置了一份英语卷子，秦宇拿了手机，不动声色地朝英语课代表开口， 我正好去找物理老师，帮你拿吧。 英语课代表连忙核实，十分感激。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吴言正好过来拿英语卷子，脸上的表情不是很好。 你怎么了？ 秦宇也拿了英语卷子，似乎不经意地多问了一句。无言是秦宇党，都是女生，他能够感觉到秦宇也不喜欢秦冉。 年级不是有个演讲，班里选人都是投票的。 无言是好不容易才挤进去这个小组的，跟徐瑶光他们一起参与。秦冉连手都没举就进了，说到这儿酸气直冒。 就只有秦冉什么都没做，这还不算，他们都一致让秦冉最后演讲，你说凭什么呀？他什么都不做还拿着我们的成果去演讲，到时候老师提问他怎么办？ 秦宇听了也沉默，半晌后他笑道， 他应该不会搞砸的。 无言嗤笑一声，有些恶毒的开口， 谁知道里面还有几个英文单词呢，他可别掉链子。 两人一路走着，能听到不远处的几人在讨论秦冉，路过他们两人的时候还在兴奋地说着，都没有看秦宇一眼。秦宇手指抓着试卷，十分不习惯被忽视的感觉。走到拐角处，无言要上楼，秦宇是下楼， 你帮我拿下卷子，我去上厕所。 秦宇脚步一顿，把卷子递给无言。 嗯，你去吧。 无言接过。秦宇没有口袋，把手机也递给了无言。 无言拿好，把他的手机放到试卷上。秦宇手机没有锁，一碰就亮了，里面是一个相册。无言没想去看其他人隐私，伸手要去按息，没想到一眼就看到了被点开的图片，手一顿。背景很黑，路灯亮着，有两个人，身侧是一辆黑色的奔驰，背对着镜头的是个男人，看得出来年纪不小了。两人的手似乎在一起，无言的目光转到那个女人身上。照片上，那个女人的脸很清晰，无言的心脏咚咚咚的跳得很快，他认出来，那照片上是秦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